就坐着那个椅子，有一贴着墙边那个椅子，有一冰箱，这唯一的奢侈品，就在这屋里。哎呦，都站着坐板凳，他就老站着，那没有他坐的地儿。我们去了呢，可能擦个椅子边，要不就马扎就坐。可是怎么到他们家就那么其乐融融啊？就听着这些梨园的轶事，听着先生跟师娘的讲，就感觉茅塞顿开似的。 真是这个，这就是李万春先生的生活、 他的人格魅力。 其实刚才我们只说了一些点滴，但是呢，一个立体的李万春先生的形象已经树立在我们的面前了。确实，李万春他的戏路啊非常的宽广，勇于革新，武生戏的长靠短打剑衣无不出色啊。 是 你像他在50年代后呢，常演的剧目像武松啊、马超啊、火并王伦、闹天宫、野猪林、将相和、走麦城、古城会等等。另外呢，他还排了一些新的剧目，像岳飞啊，还有这个戚继光斩子、连关峰等等、连立峰等等。那么应该说呢，他呀还有很多的弟子啊，是遍布全国各地。好，那么说到呢这个李万春先生的一些剧目啊，这样我们的编辑沈小昌呢给找了一段，其实挺难找的，找了一段李万春先生演唱的火并王伦。这样咱们一起来欣赏一段 好不好。 哎呀，真是太好了啊！这是李万春先生演唱的《火并》 啊， 那王伦。那么应该说呢，这一段唱呢，可能有些朋友知道这个李万春先生呢是学这个武生的，但是他的唱呢也是非常的出色， 走马派 啊，他好像曾经跟这个马连良先生学过，是吗？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好，然后呢，马先生呢也是非常的喜欢我爷爷，就是这样，两个人经常在一起，等于说是交流艺术。我爷爷呢最喜欢的就是马派，所以他您听很多他的念白啊、唱腔都是宗马的东西。 非常出色。 那个李万春先生演什么都加个，观众都说，比如说他演关羽，活关公；他演马超，活马超；演武松，活武松。就是每一个角色到先生这演出，那绝对的与众不同。当时那会儿去香港的时候，还首次好像还得办护照，跟出国一样那么难的时候，先生到香港去以后，就凭着一个辗转他们得到的那个先生武松的那个录像带，他们香港的剧团才把这出戏完整的演出来。因为先生的徒弟香港那也有，就在那儿定居， 名扬海内外 是， 这次呢，为了纪念李万春先生诞辰95周年，怎么想到举行这么两场重要的演出呢？ 先生95周年诞辰，又是逝世20周年，一直就想举办一次纪念活动。这次呢，正好得到这个江户川，也是先生生前的忘年之交，这个张先生的鼎力相助，更是两个他的嫡孙，